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张贵刚和吴小芳心里都明白，潜入裴六妹之中有一定危险，在那里面什么事都干，裸身勾引男人，卖身吸毒，再贩毒等等，什么刺激都有，死伤杀人，灭尸枪战，都不是笑话。前些日子，张贵刚据缉毒所民警介绍，一名戒毒人员曾提到一名裴六妹，她外号小狗，才17岁，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她从板红出走，独自一人来到兰江周边，她喜欢泡吧蹦迪，先接触了摇头丸 K 粉，后来觉得不过瘾，又溜上冰毒。因为她长得出众，又交际广泛，长期贩毒提供给他人。小狗家庭背景是个官，为了推销毒品，她还租了一处套房，利用色相招揽男性毒友到其住处溜冰，他则负责陪溜。陪溜消磨时光，也消磨毒品。客人用完了毒品，就找小狗买。通过这种陪溜方式，小狗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后的日子，小狗也越来越迷失了自己，沦为一个吸毒鬼。张贵刚和吴小芳沿江边朝龙岗4号走去，张贵刚的脑子又想起发生在板红的好几起陪溜妹案件。在板红发现还有从厦门、从上海来的青年女子，为了钱，他们进入陪溜这个行当。还有女孩叮当，她大学本科毕业，由于家境贫困，上大学期间她就出来坐台赚学费。后来她听说陪溜的价钱高，经人介绍，他接了一个3000元一夜的客人。叮当是大学生，他会说多门外语，所以常接触一些外国人，就开始了陪溜接待老外，自己在网上招揽生意，几年来赚了不少钱。吴小芳在信息网络工作过，他接到过不少报案，也参与侦查过这类案件。吴小芳处理过一起陪溜妹案子。在板红一家咖啡厅，一个叫冰冰的女孩，外地人，父母是厦门的保洁工。由于父母疏于管教，她15岁时被一名毒贩诱骗染上毒瘾，后来天天吸食冰毒和麻古。冰冰没钱买毒品，于是在毒贩的威逼下走上了接客之路，靠出卖身体获得毒资。2年前，她意外怀孕，生下一个孩子，但不知父亲是谁。后来由于吸毒过量产生幻觉， 冰冰坠楼身亡了。这个案子也就成了无头案。吴小芳在处理这起案件中和张桂刚多次查找信息都没有结果。让吴小芳伤心的是那个遗留下的孩子。他联络了板红孤儿院收留了孩子。但是孩子受母亲体内毒品的影响发育不良。他们捐款给予毒孩子加倍的关照。吴小芳在踏上龙岗四号时又一次想到了那个毒品遗孤。总有一种要为孩子的母亲找回害人之马的决心。对于什么是溜冰，吴小芳开始也不清楚。在审讯和对冰冰案调查中，他知道的很具体，也看见过。吸毒人员用冰壶吸食冰毒，就叫做溜冰。这是吸毒人员吸食冰毒的主要方式。吸毒人员通常会使用一个透明瓶子，上方装有两根吸管，点火吸食。冰毒就是兴奋剂甲基苯丙胺，号称毒王，因其原料外观为纯白结晶体，晶莹剔透，故被吸毒贩毒者称为冰。由于它毒性剧烈，人们称之为冰毒。该药小剂量时有短暂的兴奋抗疲劳作用，故其丸剂又有大力丸之称。在侦查裴溜妹的案件中，张桂刚与吴小芳在网络信息上有过配合，已经掌握了大量信息。裴溜妹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女子，她们游走在毒品边缘，专门为吸食冰毒的男性提供陪伴吸毒服务，这种行为甚至已经成为一种职业。这些女子在业内就被称为裴溜妹。为何出现裴溜妹？吴小芳收集情报认为，因为冰毒流行且容易伪装，这些年吸毒人员流行吸食海洛因，而海洛因是一种镇静剂，吸毒人员吸食后会静静地享受毒品带来的轻飘飘的感觉，一般不会因此对异性产生兴趣，因此当时就没有陪伴吸毒的陪溜妹出现。特别是2011年以来，受到境外吸毒人员的影响，国内吸毒人员开始流行吸食冰毒，因为冰毒有助兴作用，男性吸毒人员对女性的需要出现，因此慢慢出现了陪溜妹现象。吴小芳已经走进那艘停靠岸边的龙岗四号船，突然被张桂刚拉住了，并贴近他小声说， 这样不行，挽住我的胳膊，亲近点，发嗲点啊。 吴小芳笑了笑，用手挽住张桂刚。 先生，你先上。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十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站正在为您播出。 长江夜航去哪里？ 张桂刚还没踩上船板，船户阿来就问。张桂刚一听知道是黑话暗语，他太熟了，拉了下吴小芳说了句， 飘到哪儿算哪儿。票是哪里的？ 小妹。 船户阿来是经营船的，秘密提供厂子。龙岗四号船老大是范宇，宽脸大头，一般不出船，在小仓室喝茶掌舵，常把暗号落在他那儿，船户阿来才放心请客。 哪位小妹啊？ 张桂刚靠近阿来，笑着塞给他小费。 嘿，船老大。 贵宾，请。 阿来笑迎着，并小声：“ 老大有，随意。” 船是长江老拖船改造的，船头二层船舱是重要人物溜冰妹玩耍的地方，中间是长条的封闭船坞，分段分座，各有不同，各玩各的。船中有个小台口，可以唱歌跳舞，特别是船尾两个把角，有两名穿着小短西服的小伙子背手把控而立，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服务员，其实是带有内藏武器的保镖。吴小芳苗条的身段不仅显露出女人的性感，更多的是她那种气质，让人看不透的神秘感。吴小芳的出现动静不小，挽着张贵刚找到离二层的一角坐下。然而，在他们的斜对面坐着一个纹身的壮汉，眼睛早就盯上了吴小芳。吴小芳坐下，小声对张贵刚说：“ 那家伙在盯我。” 那家伙面熟，好像是肖八子的人。跟他溜冰的那女孩子年龄不大，我也好像在哪儿见过，记不清了。 吴小芳靠近张贵刚，故意亲昵了一下，然后向服务生一招手。那动作，男服务生自然知道什么意思。立即给他们端上了一套溜冰毒的物件。张贵刚一手搂着吴小芳说：“ 你必须装样子，我侦查下，想办法找到船老大范宇，把船开到江中心，你再给童雪彤发个信息。”“ 明白。” 吴小芳又冲着离开的张贵刚大声不满地说了句：“ 哎，懒鬼上炕，屎尿多。” 服务男生把一套溜冰工具送到了吴小芳身边。吴小芳假装在捣鼓溜冰的时候，把信息传给了信息网络指挥中心的童雪彤。其实，张贵刚和吴小芳走出的每一步，已经定位在童雪彤的监控系统中，并由总部王建义主任和史西健局长在把控每一个侦查细节。而卢卫平带着缉毒警上了一艘公安巡逻艇，在澜沧江的三号码头秘密待命，监视着龙岗四号船一丝一毫的动向，随时可以向那艘船发起攻击。吸毒人员通常会使用一个透明瓶子，上方装有两根吸管，点火吸食。吴小芳点着火，静静地闻了一会儿。这时，斜对面的纹身男子眼睛盯着，在远处的阿来也看着。吴小芳开始吸食了两口，纹身男人和阿来也就不再看了。其实，吴小芳在点火吸的瞬间，吸管没在粉末上，她手臂一遮，吸了一口空气而已。吴小芳开始闭着一只眼，渐渐摇晃着头。另一只眼在观察船舱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这时，纹身男人看到吴小芳独自一人，又瞄了一眼他那高个的魅惑。船上所有的女人都没有他有味有气质。纹身男人于是悄悄朝吴小芳身边靠去，坐在了他的身边。而此时的吴小芳早有预防，他不怕乱摸乱动，只想从他嘴里打听点什么，便装着什么也没看见，在摇着头半眯着眼，一副迷幻的状态。 幺妹儿，你真高啊。 纹身男人边说边伸手搂。 陪爷六嘛。 六啥子嘛。 吴小芳表面不使劲，底下一只手反扭住了纹身男人，小声说：“ 规矩都不懂，总有个先来后到嘛。”“ 哎，哎呦，你轻点儿！” 纹身男人叫着，又不敢大声，生怕露出他无能，便压低声音痛叫：“ 懂规矩了，老娘陪你溜冰。” 纹身男人眨巴眼，心里有些发闷，眼前这个女人是哪儿来的？ 他朝两侧正在玩溜冰的男人招了招手，试图想对吴小芳来硬的。两个男人正吸着搂着女人过瘾呢，谁也没去理会。他们虽是一伙的，可到了这个份上来，男人那点德行都用在女人身上了。这时的张贵刚在第二层的最前的一个舱室，经过三番五次的侦查，找到了伪装的船老大范宇。用拖船改造的小游船分成了多个秘密活动贩毒吸毒区域，可算是用心良苦，也可收入大把大把的钞票美元。可是范宇头大眼小，鬼点子多，自然有一套隐身法。他躲在舱室里，船头船尾都站了人，还在岸边的路口处派了暗哨，一旦有情况便发信号，可以平静船内溜冰妹的形式立即改成陪酒割疤。 只要你老实听我的，保证你不死。 张贵刚用枪顶着范宇的头靠近说， 把船悄悄开到江中间，不要动静太大。 范宇颤抖地说， 他们会杀了我的，来玩的人都是黑条子。 你就不怕我这红条子？ 张贵刚说着掏出警察证递到范宇眼前，严厉地说， 我是警察，你必须配合，马上把船开到江心，听到了吗？ 听见了，听见了。 范宇看到眼前是警察，被道上的人叫红条子，只得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船舵走，对一位中年男子小声说， 你下机舱马上开船。 去哪里啊？ 范宇给了他一巴掌， 哪来那么多废话。 张贵刚这时已经站在了船首，两眼扫视着河岸，不允许船上任何人下船，严守在靠岸舷的第一道防线。船渐渐移动，先是船头调控方向，后尾慢慢的离岸。张贵刚在第一时间给童雪彤发了信息暗号，有一船大鱼。童雪彤早已把澜沧江和龙岗四号船锁定，并对吴小芳发出的信息做了反馈式绑定，已由史西舰部署到位。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战》。 而这个时候，船舱内的一帮人似乎没有发现船渐渐离开岸边，因为此时那个纹身男人对吴小芳还带有一丝诱惑。他再次靠近吴小芳说， 哎，刘妹，我有上等的军火，品品。 吴小芳一听就知道这是贩毒人常用的一个阴招，这种货特别加工，只要吸上一口便会产生轻飘美妙的感觉，性欲望也就随之而来。吴小芳曾直接审查过女子吸毒人，还和化验人员一起做过检测。冰毒对人体的危害就是直接对人体的大脑产生的摧残，破坏人体的大脑组织。每月吸食冰毒五次以上者，两年左右便可产生明显的精神病人的症状，而一旦造成这些症状就无法治愈。此类吸毒者比吸食海洛因人群更可怕，因为吸食海洛因人群主要控制的是防腹吸，对家人不具有攻击性，而吸食冰毒人群除了对自身家庭具有攻击性，还对其他人具有很大的攻击性。纹身男子刚把一小包白色粉末掏出来，吴小芳的针孔摄像已经全程录下，并且直播般的传递给了童雪彤。谁知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纹身男子相陪的那个少女不干了， 他在独自吸了几口幻梦般的自美过后，发现身边的纹身男人不见了，很是生气，回头发现他跑到吴小芳那里调情去了，更是火冒三丈，引发了吸过冰毒之后的那种难以控制的攻击情绪。 小丑八子，你给我过来！ 少女溜冰妹站起来，指着纹身男人大骂道： 吃着碗里的，还偷别人碗里的，滚回来！ 突然而来的这位少女，着实让吴小芳有些吃惊。她转向那位吸过冰毒的少女，想拍摄下来，距离较远，只能是一个远景而已。 她是谁？这么厉害，就不怕？ 吴小芳还没说完，纹身的那个被骂的小丑八子打断道： 哎呀，谁惹得起啊？外号小狗，他有背景，大人物呢。 哎呀，别嚷叫了，老子不是尝点鲜吗？ 小丑八子边走边不满地发泄，他想占便宜，可连毛都没沾上。可是外号小狗站起来，冲着小丑八子骂道： 尝你的头！ 吴小芳站了起来，他知道船已经离岸，想把针孔高效摄像头转过来，对准船中部各个位置在溜冰的小妹和男人。四女四男都在低头忙自己的，没料到小狗却冲着吴小芳发起了攻击，先是用头顶，让吴小芳躲不及，差点撞倒在舱地板。他看了一眼外号小狗，也就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留着短发，瓜子脸，两只大眼睛显得有些迷惘，个头不低，略显瘦弱。对于一个少女，吴小芳让了下，上前抓住小狗说： 镇静，请不要和我动手。 小狗被抓住动不了，可他急了，冲着小丑八子大喊： 丑八子，给我打呀！ 小丑八子知道吴小芳的厉害，于是要掏枪。这时一名同伙从船尾舷冲进来，冲着小丑八子紧张地喊道： 孙爷，船！ 船怎么了？ 小丑八子急了： 船开到了江中间了。 什么？ 小丑八子握着枪冲到了吴小芳身边，对准吴小芳的头骂开了： 你他妈的到底什么人？是不是红条子啊？ 小狗却大笑起来，他知道红条子暗指公安警察，不免得意而放肆地指着吴小芳： 哼，就他也配当红条子？谁是红条子？我一眼就能认得，给我打这个贱人！ 小丑八子刚举枪闪动，吴小芳猛地一脚把手枪踢飞，接着上来两个彪悍男人挥拳打向吴小芳，只见他左右躲闪，快步中给了一个男人猛击，打的男人趴伏在地。另一个男人见状拔出一把刀，在刺向吴小芳的瞬间，张贵刚从左前赶到，一枪打去，只听见啪的一声，打中持刀男子的手腕，刀落在地上。 红条子！ 小丑八子指着张贵刚喊，带着一股杀气。张贵刚站在船舷把口，拔出手枪大声说： 我就是你们说的红条子，中国缉毒警察，都听好了，谁敢跑我就开枪。 躲在一旁的小狗定睛一看，他好像对这位高个的张贵刚还有点面熟，他钻进桌子下想爬走，被吴小芳堵住。猛然两个男人同时挥刀朝吴小芳劈来，吴小芳很冷静地背靠张贵刚说了句： 这里交给我，船外你看着。 两个男人挥刀而来，被吴小芳顺势一晃，把两个人拉到一块，他俩差点撞在一起。吴小芳把刀给收了，然后啪啪两拳打在了他俩的脸上，打得他俩眼冒金星，头碰出了血包。吴小芳接着把他们都打趴了下去。这时只见一个大麻子糟鼻子男人从船舱底爬出来，想沿着左舷跳水。张贵刚举枪大喊： 别跑，江上都是缉毒警，我警告你，再跑就开枪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 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河北涿郡桃源中，玄德、云长、翼德三人结拜报效国家。 大哥， 大哥， 古今中外多少事，尽在话说天下中。细细听，慢慢品，咂吧咂吧滋味，还真是那么回事 儿。FM 100.6，京津冀之声， 每天14:30、19:30，话说天下。 好嘞。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早报告不隐瞒，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一定要相信自己，尽管他们不看好，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要说服自己，尽管没有人相信，一定要说服自己。今天过去，今天过去，就让我轻轻睡去，睁开了眼，会美丽。今天过去，今天过去，疼痛会过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狂风吹了，大雨洒落，拥抱什么，坚持什么，穿越孤单，只能让空白拥抱。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今天过去，今天过去，疼痛会过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 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